随便一轮剧场，每个变身都是放任。 浩劫，一颗心脏在宇宙间跳动颤抖，日和月交接，你的背影在烟火中摇曳，就像 像是为轻抚我的世界，一秒之间我的心意一句许愿，更多的时间，一步一去一圈一圈兜兜转转回到原点，你的爱如离人针尖，醒了视线，回首不要再重叠，被你了解，被你在心内，结局来得太强烈，站在漫荒的边界，奋斗之战又带走你没有的睡意，等待天黑 People are Harry the band， 他们不想了，他们都睡了，等天黑一直到最后关头，他们都想了，他们都睡了，乖乖走，不要怕，听我说 oh, oh。 你的背影在烟火中摇曳，像是为轻抚我的世界，一秒之间我的心意一句许愿，更多的时间，一圈一圈兜兜转转回到原点，你的爱如离人针尖，从前你醒了视线，回首不要再重叠，被你了解，被你在心里，结局来得太强烈，站在漫荒的 的歌。

相爱，为何分开，像孤单一个我独爱。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劳动托起中国梦》，杨晓光、郑华作词，朱培华作曲合唱。 你这个设计不行啊，客户的要求你有没有仔细看，重新做。 加班你就知道加班，你都多少天没陪我出来吃饭、 啊、其实我真得给你好好吐个槽，你说我那女朋友她怎么这么不知足啊， 这次再做不好我自己走人。 出去买小丽的呢， 一天到晚 你说我这也是你这个位置， 我那女朋友你怎么这么不知足、 啊、你可别后悔。 有人会笑 Music， 不听话，只听歌。 在水一方，坚持不忘，自知不狂，这样的你还是能遇上。一缕青丝孤芳自赏，眉目有伴，熙熙攘攘，听钟声回响，桃花满明朗，等风铃响起，你在何方？换上那件桃花旗袍，青丝雪花可人家笑，风色围绕随春光舞蹈，踪迹矫健像风铃的脚，桃花满面蝴蝶知道，痴情画意微妙微笑，桃花旗袍它的味道，我等到你终于来到，桃花旗袍随清风飘摇， 起飞降落，开始感到人生地不熟的城市，想要和去年上花笑，经过几次蹉跎几次破碎后才发现，这个家伙永远让我靠，也许没有经历就不会成长，不想承认但是有时很想，没有想过孤独会跟我捆绑，开始慢慢习惯眼前的人来人往，因为这场冒险让我变得疯狂，它让我的每次关心也变得匆忙，假使不管我在多么远的远方，因为有天将会属于我的空房。 I'm coming home 耀眼的让人想哭。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我可以跟在你身后，

实我也变成了明星，只是没有那么光鲜和亮丽。 其实我想当球星， 其实我想当钢琴，但是我会担心有人找我签名。 想成了巨星， 家人都不肯相信，还是我去做生意。 当明星没有这么容易， 除了实力还要有运气，把名利看得云淡风轻。 开翻你的听觉神经，活力 music 课 music。

好想要我想要对方路走完泪未干左手牵着右手的步伐都一样改不了听我的歌流泪的习惯越勇敢就越琴声刚起就红了眼眶冷了心房 去到哪里？

付出，应该是我退出，说他更需要照顾。听说你比从前幸福，或者有满足，还能有怎样的企图？当初你迷了路，选择我的脚步，是不是有些唐突？ 的迂回，我们对错不言，紧盯着指尖，口中失去语言，是因为爱犯了罪。顺着就视线，回顾了从前，一边苍凉谎言，我有意徘徊，流着空虚的泪，只是爱有什么罪？而我是黑鸟，守在夜里，寂寞的人才看得到。呜呜